在民族最大的喜庆节日光明星节之际，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南地区协会12号在我国驻华大使馆举行会议，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贺电。由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南地区协会会长和旅华朝鲜公民参加，他们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太阳像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太阳像献花篮表示了敬意。会议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贺电。